的恰子真心的当初起送一月一春被平民人领养他无尽珍贵三春下我有听到发展跳色故事光 你老苦苦不认领帮你照顾能怎样，第三招你为我是魂是本发展，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是你莫再为我碎空啊，愿你家故事平安。 听阿爸一声响，我知道 莫非你一直领老臣冤枉，那为我替想不公堂。 恩将报，为何不报万恶一人？兵哪人？基地地必正在用法夸取才能是大人有令，此人将到，基地我必率领不上。 家有你定亲，指望几老长春。谁能问你年八路，寡王家在几新人？门户一片贫富不等，老母死里留下灰呀太昏，妾身情重，丧事几如夫君，珍惜天赐良机，花园见面想呀人间。谁知贫空亡，谁曾悲伤，谁愿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起，离了八发娘亲，苦怜我一匹家衣身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一遇不上死别之情，无父零郎穷子怨，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妾只恨天上地久不知苦尽，可以身亡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声亡天与儿母，不不自问 踩他花碎快 无父官府自然心归，王法不与分成，经不起阴的功劳，不是三套六文，却当人赃，一去难分，不当官官。 鲁豫老无声，巍峨高长难桥复冤，故而官道复长心难稳心。此案西草早已审听，今日无事此因，请包大人不必悲心。沛公本是暴政官学之意，既知不行冤情，岂能寻衅不闻？皇上有旨，命西草北关沛公，今日之事就得由我做主。杀人宽罪苦于民，朕身上血印，门上手印，今日速战，可有应付将门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将分？王庆啊，王庆！有劳人民关切，你五岳将门不长战人，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保证！你尽管插脑不长，大乱民心，下王请该当国臣，为民请命，天下之事保证担任。这无面战本事，今杀不上，西戎小六不成。 兵，那王村子里有那回应，那听我叫娃放风筝，花园里叫女王切金，相见不忘夫妻情，要我许宁在山根，我也不抹恨金元门，不知不知下西城，听到时光尽在心，闻声血血歌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档说四音，句句隐喻似黄金，万望大人深怀金。狂杀死神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却帮人早定在命定。 住口！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些手艺， 学这本子最让分，怎能一口就要定。 王亲本是苦相爱。 Thank you. 的是金钟马人，你是身不穿真袖马人，发展乱用面试八官老板我可敬你才不去 哪里走， 请往今天走问圣上。 好好好， 少得我与你一同去灭庸， 到那时 只怕问你团长王家难饶你。小人不知， 哎呀大人，这次警察员是我定身的， 我是定身 数月以前，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 定身之前可有人前来见过， 不然 可有人前来问过， 也不成、大人我想起来了，那天张飞大声来问我过， 问你什么， 我见警察领出的很，就问他是哪里马的，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向哎呦马上我的大事情，谁是广大引动后裔定是凶顽，我不灭冒他一下。南张北战，你万元军引起了闹心，压他一次冒出冒进，这不正想是死气沉，今日当场万不招人。 报大人，督导你提灭无私为官清正，这里无凭无罪冤屈两名， 哎是啊，虽以手印长难之争，一只警察岂可为敌， 小人证我这是凶神之事，为我报大人明察 啊，报大人文堂审判万事难找真凶，西朝倒有个旨意在此， 你到江南 莫当审判多一道计，这是万少一生使得此人上堂本是正凶，就引事反掌 无人 谢臣， 谁是真人马门 定恩何必再生

打碎一 是 前慢 哦道长 啊待老汉去至雷殿看看有无存货 哦 稍事复又便是 这金山买卖信用未泄 好 好一个信用未泄 你 哎师傅、你凶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编辑这四问有操皆是有名无有 啊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油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作片刻稍时再来洗刷与他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不知，适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叩殿四位古怪药材，为父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殿的是哪四位药材？ 只有单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哦、oh. 哎呀呀为父都计划了你还笑些什么 爹爹这四位有才乃是有名无用 啊有名无用 啊 哎呀啥是道长前来如何是好 想那道长不是诚信买用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待你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哎呀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甚非恐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 红儿走啊哈哈哈哈 Thank you.

新婚结婚我才是小玲珑。 师 傅、啊，师傅、 啊， 我来帮你点四位。 你， 哎呦，这哎呦，我小姑娘，我也要点四位，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两次三番，探问他的亲娘。